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85章，窗外边的大雨仍然都在度落住，我哋两个人各自咁沉默住，房间里边就烟雾缭绕，好耐都冇声。呢啲烟雾就好似一个一个迷离嘅幻境，好多好多嘅片段就喺其中闪现。爷爷嘅失踪，背向离井，艰苦打拼，然后破产落斗，喺一次一次生与死之间抉择，背叛咗自己嘅良知。我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就好似一个被泼咗墨水嘅人，已经黑到透晒。过咗好耐，我心里面落咗个决定，我睇咗一睇豆腐，转身就返到我自己嘅房间。后半夜呢就冇再出现啲咩事啦。第二日天气嘅情况慢慢好转，抢修队嘅人正喺度维修緊道路，大概喺晏昼六点钟左紧就可能通车。我諗起咗阿祥所讲起嘅七号温泉馆嘅情况，而家就约埋阿顾大美女两个人就去咗七号馆里面。呢个係位于岩石下边一潭嘅温泉水，喺外边就依势咁样建修咗呢个房门。白日里面就好光嘅，周围都冇咩人。我哋两个仔细咁睇咗一轮，但係都冇睇出啲有咩唔同喎。我心諗可能係我哋諗多咗啩。不过连续三年温泉馆每逢到中元嘅前后就跟住死人，似乎亦就係太奇怪啦。莫非真係呢个地方嘅风水有问题？不过各位风水大师咪已经改过局㗎啦咩？正当我同顾文文想要放弃嘅时候，忽然之间我发现咗个奇怪嘅细节。呢个温泉水係从啲岩石嗰啲细罅嗰度慢慢流出嚟嘅。不过喺嗰啲水流出嚟嘅时候，我猛然之间发现嗰啲细罅入边似乎好似有啲咩红光喺度闪动喎，好似里面塞咗个咩嘢咁。我左右咁睇一睇，见到四周围都冇人，即刻就扯住打算离开嘅文文指一指前边嘅嗰条细罅，将头先嘅嘢同佢讲明。顾美女呢亦都一个好奇心好重嘅人，我哋两个人对视一下，乜都唔讲，即刻凑埋去嗰条细罅嗰度，向里面系咁装入去。呢一睇果然见到入边塞咗个红色嘅嘢，都睇唔清系乜，但系嗰啲红色里面呢就透住吉黄色，瑰丽到好似晚霞咁，等人哋一见难忘。我咁一睇就觉得入边应该唔系啲咩普通嘢啦，当即就对文文讲：喂，不如将个石头打开嚟睇下啦。顾文文啊，好诧异咁讲： 吓，咁如果俾人哋发现点算啊？ 呢个地方呢系浸温泉嘅，所以内部就冇摄像头，门外边先会有。我哋两个喺里面做嗰啲乜嘢，其他人都睇唔清楚嘅。我话讲：唉，边个会知道我哋搞啊？如果真係俾人发现咗，咪话佢自己坏咁得囉。顾文文就拧一拧头，成面都好无奈咁讲： 唉，你呀、做嘢呢就硬係唔按照常理出牌呀。 话就虽然咁讲，其实佢自己都跃跃欲试㗎啦。於是我哋两个就喺旁边冇几远嗰度搵到一个装饰性嘅仿古筒灯，一人一个就用呢个前边尖锐嘅部分凿起上嚟喇。冇几下嗰条细罅就越搞越大。终于我同顾美女就睇清楚啦。只见到嗰条细罅后边系一个好似篮球咁大嘅溶空地带，里面就装满晒温泉水。泉水入边显然系有一条好似半隻手指咁长霞红色嘅鱼仔喺度游緊。呢条鱼嘅体型就流畅，好似梭形咁嘅。鱼轮喺啲灯光之下反住霞光，悠然自得咁喺一方嘅小天地嗰度畅游。 见到我哋，佢就好似好奇喎，喺原地嘅停落嚟，微微咁啊摆住个尾巴。顾美女好惊讶咁讲：吓，呢啲系咩鱼嚟噶？点解会生存咗喺呢个石罅嗰度嘅？而且仲系喺温泉入边。我思嚟谂去，忽然之间谂起咗《卫南经》之前提到嘅一啲怪谈，其中就有呢个石中鱼嘅讲法。据说产生石中鱼嘅地方，一咪就大空之地，一咪咧就系大吉之地，系非常之罕见噶。我心谂，唔通呢个石中鱼就系整呢个龙盘山嘅结晶所在？咁佢到底系空定系吉呢？文文听我一讲，佢又话： 咁照你咁讲，呢条鱼就系有灵性嘅嘢咯。我以前亦都听到老一辈人讲过，大山聚灵气，小山出精怪。这个咁嘅石中鱼嘅地方，可能就系真系吸收咗唔少龙盘山嘅地气。如果将佢搞走嘅话，呢度可能以后就太平啦。 我讲，既然系咁，不如直接搞死佢。顾文文就即刻阻住我咁讲： 哎呀，唔得，有灵气嘅嘢係咁搞死咗，会引来灾祸㗎。 我一时之间亦都笑啦，我讲：你咩时候开始咁讲究呢啲嘢㗎？顾文文就瞪咗我一眼，佢对美目又好似炸嗲又好似嬲咁讲： 哼，呢啲仲可以怪边个啊？咪都系你囉。跟住你啊，连粽子都见咗成打啦，仲能够唔迷信咩？ 佢咁一讲，就等我諗返起呢个阴阳流步村嗰一隻黄鼠狼精，心諗呢啲咁嘅讲究確实就唔能够唔理嘅。而且呢个石中鱼都属于系好罕见，我对佢就真系所知道好少嘅。物以稀为贵，系咁搞死咗真系可惜。於是我话呢就将佢带上，到时搞清楚再諗諗点样处理都未迟。温泉冇几远就有观景嘅鱼缸，我就攞咗个小鱼缸过嚟，滗咗啲温泉水，就将条鱼捉咗入去。而家到下午时分，落山嘅路就终于通咗啦。发生咗咁大件事，里面嘅人都唔想多留。除了我哋，其他的游客就即刻开车嗱嗱声离开。在落山的时候，我哋就撞到了圣师的一行人。断了手指的师妹呢，神色就好像恢复了啲，狠狠地看了我一眼。沈立好担忧地说：哎，陈哥，他哋事后肯定会报复你的。我啊拧咗拧头，心谂：老子呢两年啊，咩冇良心嘅事情都做过，人一旦黑起上嚟，乜嘢都唔惊。你哋啊，即管放马过嚟啊！佢够胆阴我，我就够胆整死佢。就系咁谂住，亦都唔再去理施家啦。一路啊开车翻去深圳入边，翻到咗铺头嘅时候，已经系晚黑。周居劳动，我啊将个石中鱼喺个台面度一放。就亦都冇去再理佢啦。天色就已经好晏啦，我哋三个就冲咗啲泡面嚟食，然之后嗱嗱声梳洗就瞓啦。第二日，顾美女就接咗个电话，话喺嗰边咧临时嚟咗个大案，佢系要去压阵，于是当日晏昼就搭飞机走咗啦。豆腐仍然都系精神不振，我啊谂起头一天喺行宫嗰度落嘅决定。心一狠，我将豆腐拖到嚟身前，两个人喺个茶台面前就各自落座。我话讲：小豆，我谂我哋两个好好倾一下嚟。豆腐啊讲：唉，我啊正有意思啊，想同你倾下。我啊食住烟，淡淡咁讲：咁你开声先啦。豆腐啊长长咁舒一啖气，耷低个头讲：以前呢，我啊讲过。要陪你一起去找解决诅咒的办法，不理有几凶险我都不怕，但是现在我才发觉自己可能真的承受不到。我不是怕死，但是我就快崩溃了。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谁都说不清，我也都很怕自己有一天 又会被逼到同样的路上，面临同样的抉择。老陈，真是对不住啊。 我打断他的话，心里面反而松了啖气，说：唉，我明白的。其实我想找你谈也是这个原因。小豆，这十几年来我们两个都没什么亲人，相互扶持，同甘共苦，算是打断骨头都连住根的亲兄弟了。无论今后我们各走各的路怎样，这一份情谊呢是不会变的。豆腐好诧异地猛然抬高个头讲：啊，老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讲话，我的未来是什么样我很清楚，我是回不到去的。但是你还可以回头离开这里过你自己的生活。这两年的经历你就不要记得了。我将事先准备好的卡就拿出来摆在台面上边推给他。这个铺头呢本钱是有你一半，过一些日子我就再会还给你。这张卡入边就有10万元。这段时间日日都在外边走，生意就没有好好地打理。我自己呢就留了一些本钱，就只能够给你一些了。独眼龙在旁边一听，他真是急了，他问我：哎，当家的，你这个做什么啊？是不是他激怒了你啊？咁你哋系咪喺度分家啦？我话侧个头讲：老张，呢件事你唔使理，我意已决。豆腐担高个头，我哋嘅目光对视，呢一眼唔知道过咗几耐，或者好短暂，或者好长。最后佢岌咗下头讲：你俾啲时间我，等我冷静一下先，我到时候翻嚟揾你。我讲，如果你来看我这个兄弟的话，我就欢迎。但是如果是其他的，那你最好就不要再来了。豆腐没有答我最后一句话，沉默了一阵间，他就上楼执嘢了。当日的下午他就离开了。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虽然有电话，但是都没有再联络。不过我想，无论是在哪里都会比在这里好。未来如果真是一片黑暗的话，那就等我一个人去行呢。施家的报复话来就来得好快。当日下午一班不知在哪里出来的死僆仔忽然之间就冲到入我店入边，抡起嗰啲铁棍系咁揼。你知道啦，我呢个系古玩店嚟㗎嘛。里面嘅嘢就真假参本，一下子咁揼落去，如果系真嘢嘅话，起码就几万甚至十几万嘅。独眼龙当时眼都红埋，顺手就抄起一张凳系咁就片起上嚟。我亦都唔系食斋嘅，两个打六个，两波人就打到头破血流。如果唔是因为对方的赤手空拳，搞掂他们又不是难事来的。只可惜这一班人就拿着铁棍钢管咁，俗话讲一寸长一寸强，打到我们根本上没办法近身。当时外面还有很多人在围观，那么当然没人敢冲入来帮手的。我当时打下打下就心急了，心一刻手腕上边的飞刀就扣得落嚟。正当我打算对准住其中的一个人的手腕射出去的时候，一班警察忽然之间冲了入嚟。冇计呢，我只能够静静地将飞刀收返转头。